在每一个早上，看见你和阳光都在志向，和你庆祝时光，在每一个晚上，哼着喧嚣过往，轻轻唱，噔哒哒哒哒滴哒哒噔。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，质保五年。惠达卫浴，福临门稻花香，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。 芝麻油选燕。